要错过以后才看到缘分。我会很爱很爱那个很爱我的人，忘记那我很爱的人，就像我和你先从永远无分再到陌生人。 Thank you.

清澈便汹涌的海洋，有太多太多伤心的波浪，我们别想那样， 我们不要遗憾， 要一起过海洋， 要一起到对岸， 要一起到对岸。 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